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还在家打冷战马路。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郑雷，这里是 我是不是又拍早了？ 哎，不早不早啊，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雷。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我们的节目，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互动。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田导。 第一次来到这个新棚，非常的激动。 怎么样？ 热 气吧，敞亮吧，年轻吧， 就觉得大家距离有点远，没有以前亲近 啊。没事，我们心在一起啊， 心在一起。那好，再来介绍一下大豆相声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李银飞你好。 大家好，我是李银飞啊。 欢迎银飞。 看得见我吗？啊，可以 看得见，看得见，看得见啊。这个舞台那个表演，这个艺术家呀，他就比较善于有这种镜头感 啊。 就是你看，先找 神经病有这样的镜头感。 哎，大家看得到我吗？看得到，看得到啊。今天请二位来呢，是我们最后这个戏中戏这一趴呢，我们要来复盘一段这个《甄嬛传》， 厉害啦！ 而且是《甄嬛传》当中特别激烈的一段，也是这个全剧呢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一段。 对对，整部戏的最大高潮就是这一段滴血验亲。 滴血验亲，今天呢，我们这个大家这个性别也看到了啊，咱们来一个男人版的《甄嬛传》，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吵得开不开心？ 虽然老说反串反串，大家都听腻了，但是今天真的是不得不反串了。 今天是纯反啊！ 对对对， 一个唐朝戏， 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全是男人来演这个后宫之争，能不能演出它其中的这个精髓所在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其实也借着要排这个《甄嬛传》复排这一段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小话题，咱们可以聊一聊。今天下午跟田宇导演交流到啥来说呢？就有些时候呢，我们知道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啊，它是剧台人，有的时候呢是人台剧，也就是说比较大咖的这些演员，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呢可能是冲着这个演员去看的， 自带流量， 哎，自带流量，把这个戏捧得比较好。但有些时候一些非常精彩的作品呢会捧出无数的演员，而像郑晓龙导演的这个《甄嬛传》就是捧出无数演员的典范之作。 没错，是这样。 这里边这个王哥对《甄嬛传》那是看了几遍啊？ 七八遍不止吧， 还不止， 七八遍都不止，真的是。 你学这些心机要干什么？ 不入宫都可惜。 专门就是为了整治你们。 我跟你说，这个王哥现在我们轻易打交道的时候啊，要小心点，这里面心机深沉着呢。你看这个《甄嬛传》里面，大家这个 我都看得毛骨悚然。 不是，你看你们都在关注什么？就不能关注关注他们的浮化道吗？那么精美的头饰，啊、对不对？ 你关注的是浮化道吗？ 你看了七八遍就是为了浮化道是吗？啊，这里面比较你也比较熟悉这些演员了。当时可以说，这些很多演员虽然都有一些拍摄的经历，也有一些自己比较优秀的作品，嗯、像孙俪啊、陈建斌，咱就不说了。嗯、但是你像蒋欣啊、嗯、啊，还有这个 孙倩 孙倩呀、啊，也拍过很多戏。但是通过这部戏，他、嗯、带来的影响力可但以前的影响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啊， 所以就是 咖位都上升了。 完全，你还记得里面就是你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用过这部戏而火起来演员有哪 些？就我们点一点吧，你看像沈眉庄、兰溪，对不对？ 兰溪 啊， 包括像我们的浣碧、蓝盈盈，对不对、嗯？包括像我们的祺贵人唐艺昕， 唐艺昕， 哎，对，再包括像我们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热依扎，对不对？ 啊，热依扎， 哎，热依扎，哎呀，那简直是多了去了。再包括男演员啊，你看像果郡王李东学， 李东学， 对不对？这、全都是一瞬间就能让大家记住哦，这个人就哪怕说想不起来这个演员他真名叫什么，最起码都知道这是曹贵人 啊， 这是端妃，那是静妃， 这是锦 溪姑姑、哎、 这是谁谁谁， 没错没错。 田雨导演，你看这个一部戏啊捧红了这么多年轻的演员，你有什么感想和感觉？ 我 为什么 转行？没有，我是因为我发现有两个现象哈、啊，就是一个现象就是像刚才这个王葛说的，你在看后面的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不是之前演《甄嬛传》的谁谁谁吗？ 对。 那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没有一开始我没有看过《甄嬛传》，但是这些演员后来又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很好奇，我说哎，怎么能当主角？然后我朋友说他演过《甄嬛传》呀。 啊。 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可见呢，很多时候就这个戏啊，把这个虽然我戏没看过，但我知道它很火。 听说哪里不对？ 我说的演《甄嬛传》，我会说哎。那这个人应该还不错、啊。 这个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重，也不叫重点，非常好使的一个评判标准，就评判一个人火不火。 啊， 当一个明星连我都听说过的时候，这个人就火了。 得， 你刚才就跟你刚才列了那么些人啊， 啊， 后边那几个我就没听说过了。 嗯， 但你前面说的一个蒋欣我就听说过 啊， 就证明可能这人就更火一点。对对对，就这什么时候有一明星了，连我都听说过了，那这人一定是火。 以前听说过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吗？ 什么叫以前？不早就听说过。 行，满分啊，可以可以可以。 我都脸红了。其实你看， 早就听说过这一次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演员就是孙倩啊、这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 是表演系的师姐。 他现在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江湖地位啊？ 锦溪姑姑， 锦溪姑姑在这个里边还不算就像大红大紫，像这个孙俪等等这样的主要角色。 因为 他 在剧里面已经应该是女四， 差不多吧。 现在怎么了呢？ 女四女五。 现在 他 已经是应该是仁义这个年龄段的当家女演员。 哎呀， 而且我也看过他演的话剧，看过他演的话剧还真不错。 他这个年龄我不了解，他这个年龄段是多大？ 这个不好说吧，这个我们帮人透露出去。这个 你算吧，我说了，这我们零五师姐 跟宋丹丹那个年龄段的还是仁义 啊？不不不不不， 我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 跟宋老师相比，他属于这个年轻演青年 青 年演员，还是青年演员。 你说什么什么姑姑，我以为是个挺大岁数的 啊，这演的姑姑嘛。他现在就是仁义的，就是当家这个年龄段的啊，当家花旦。而且我看当时看贾子元吧，演的还真的不错。当时这个蒲松龄老师什么的也真的很捧啊。 广院出品，必属精品。 得，又到这儿了。其实你像看的这个戏的时候，我想问一下田雨导演，您觉得就是一部戏想捧红就是这么多演员，其实真挺难的。 对， 因为我们在网上一看，就是这个戏的就在网络的各种片段各单集的人点播量非常非常高，这种现象级的戏呢可以说是不可多得，几年也不一定出了一部。那你觉得是电影更容易捧红演员，还是电视剧更容易捧红演员？ 肯定是电视剧嘛。 为什么呢？ 对，因为电视剧的它的曝光度是有的 啊、 而且看的人普遍也会比较多一点，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都能看得到。 嗯， 但是电影的话，其实你一旦涉及到买票， 嗯， 就卡掉了很多人这个门槛，这是其实确实的， 花钱的。 因为很多演员都说，你要想混脸熟就演电视剧， 嗯， 你要想走艺术上面的造诣，就想拿奖就拍电影。 所以也导致有一些电影演员啊，坚决不拍电视剧。但是最近这几年好像也要破了这个传言了。 拜托他们穷了，没钱花了。 咱都别说拍不拍电视剧了，咱就说各综艺节目吧。 啊， 原先很多演员敢通告，我觉得对综艺节目吧还没有那么感兴趣，或者说 求着演员们上。 对，当时各电视台这个请演员还是挺费劲的，请着比较大的咖一些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一些现象级的综艺栏目啊，在创办初期头几期的时候，去跟演员们，包括跟这些电影演员、电视演员、影视演员去接洽。 下的时候是经常碰一鼻子灰的，是碰不到。而等当这些综艺节目开到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 我的天哪， 趋之若鹜。 其实大家也知道，因为电视剧的这个播放的这种特点啊，和电影的区别太大了。你像电视剧呢，一般会播一轮、二轮，或者现在台网联动，或者是网络首播，电视台首播，然后再次轮播、三轮播，它可能会播好多好多遍。 而且集数多呀。 对，集数多，它这个整个刷这个曝光率， 七八十集， 就天天露脸。 对，你换台都老换它，你感觉电视台电视坏了呢。 尤其在第二轮、第三轮的时候，你换哪个台，可能都是一个不特别火的电视剧的时候，在二轮、三轮的时候，你可能各台都在放，只不过这个集数有所区别，但是你一星期之内保证全能找全了。 对， 对， 你看咱们说这《西游记》放过3000多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但同样，像郑晓龙导演的这个电视剧呢，确实捧红了无数的这个年轻演员。 对， 一下这些演员的，无论是他更接更一些好的片子，还是他的这个片酬啊，都是直线的上升。 是， 但是这个就是无论从剧本和这个导演来讲就很重要了。其实郑晓龙导演大家比较熟的，就是他有很多特别精彩的作品。 对， 最早、就是、 在纽约 啊，这当时是联合导演、联合导演。然后后来还有什么《幸福像花儿一样》，这也很火得不得了。这孙俪啊、邓超啊等等的啊，《金婚》金婚这也是蒋雯丽老师等等的也特别厉害啊，《芈月传》 啊，《芈月传》 这不用说了，这个《芈月传》在去年前年的时候也是在《甄嬛传》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浪潮嘛。现在马上要出《如懿传》了，这个就不是郑晓龙导演的了啊。还有这《红高粱》这几部戏，其实你看郑晓龙导演他是也有所区别的。刚才举的这几部戏的例子，他其实对演员的选择还是比较认真的，演员的这个。当时这个他当时的影响力和各方面是比较大的。其实田野导演，咱就说啊，这个冒昧的问一句啊，你就是什么时候你需要请就是够量级的、够影响力的、够流量的卡司演员，什么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些可是比较新人能更表现我的一些特点的演员？ 其实现在敢用新人的大部分也都是比较有名望的老导演了 啊。 对，你刚刚新导演出来的话，其实人家更多的在乎的是卡斯的，比如说你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你们知道导演是谁吗？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剧的主演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就是主演来带流量的。相反，像郑晓龙啊，还有 张艺谋， 张艺谋那是电影导演， 年年带新人嘛，性质 基本上都是 新人。 对，他们就本身自己就是个品牌，所以他。无所谓，就敢用新人，而且老人的话他可能又觉得太贵， 那 所以他们愿意把钱花在一些别的方面。像赵宝刚最近好像有一个军事题材的电视剧马上要上了，一水的新人，我看了海报一个都不认识，但他就是赵宝刚出品，所以这个就是老导演他有这种自己的品牌效应，他敢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我觉得 可见马上海报那些人我们都要认识了， 都要认识。对，只要一上，大家他们这帮小鲜肉吧，也都是小鲜肉，都是军队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电视台的这个收片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和影响。 谁他会买？ 对，你看赵宝刚导演和郑晓龙导演，他的戏电视台一定会收， 对， 绝对王牌， 这个绝对是收视率的保证。所以说在演员这儿，电视台可能就不是特别看重了。 是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电视剧在开拍之前基本上这个收片协议都签完了， 要卖。 但是如果是一个影响力不那么高的导演或者是编剧这么一个团队的话，有些时候这个电视台为了保证自己后期这个投入有问题，他可能就得看你这男一男二女一女二是谁啊， 你好歹得让我占一个捞着一个心里能踏实的理由吧。 因为像电视剧的投资体量太大了， 对， 动辄上亿是很正常的一个， 基本上都上亿现在。 对啊， 几千万很难拍电视剧了。 所以说电视台在收片的时候他会也很谨慎，在这一点来讲，他你没有足够能说服他的理由的情况下，他只能看你这演员阵容，或者是像赵宝刚导演和郑晓龙导演本身自带的这个收视率和品牌。 对， 所以说这也是现在导致我们这个市场现在让大家有所微词，但是又是无可奈何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你没法改，目前没法改变，因为观众就是看这两个。 而且我觉得 要不然看导演， 你比如说田雨导演有些时候可能就会经常启用新人，这有些受什么影响呢？资金影响。 对，我这是用不起老人的。 因为自己也进入了品牌带新人， 还没有。 有些时候这个片酬呢确实是太高了，让我们这些这个制片方啊、投资方啊也不能说难以承受吧。但现在毕竟是电视剧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门槛时代，包括网剧也在一步一步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启用新人还是老人就看你不同的情况了，一个是资金量的充裕与否，二你是自己现在如果没有演员的流量能 能不能撑得住， 嗯， 这些方面都造成了我们现在看一部新剧，包括我们自己看也是，你都看谁演的谁演的，谁导的谁导的，所以说无可厚非。 是， 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面时段给大家介绍三剧、三部网剧、三部网大，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戏中戏。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加上打冷菜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盒饭 Live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嗯， 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李银飞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嗯，一会儿呢，我们四个给大家来一个，皇上是女的，这个剩下皇后啊、嫔妃啊都是男的，这么一个男人版的甄嬛传。 武则天的后宫，这就是。 甄嬛， 我一直要演《武媚娘传奇》 啊。所以说穿回唐朝了嘛。 啊，我们直播平台上啊，菜籽在瓜打个招呼，嗨，午夜西南说，我刷礼物你们会看见吗？ 会的，谢谢。 刚才这个在间隙的时候呢，王哥特意跑到屏幕面前，因为离我们比较远，仔细的看了一眼。 不是，主要是我们俩眼神都不好，郑磊戴眼镜。我的眼镜都没戴。 王哥眼神其实不那么利落，但是还没戴眼镜，所以说这个造成了我们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稍微有点费劲。 那能行吗？所以我们专程得把这大家留言好好看一遍，得把电视拧一拧。 啊，现在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啊。 是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网剧啊。首先介绍第一部是我们的《少年时代》。 哎，播放平台多平台，但是播放量1.69亿哈。 嗯， 在月亮岛中学对阵劲敌当中啊，这个中加中学的棒球赛上，小熊队士气低迷，一直都在输，节节败退啊。 嗯， 就在球员们灰心丧气之时，倔强的高一新生班小松就冲上球场，奋力为月亮岛他们学校啊拿下了宝贵的一分。虽然刚刚燃起的希望很快就被人家银鹰队的乌桐给粉碎了，但是这却激起了班小松重振月亮岛的决心。 嗯， 输掉比赛的小熊队面临着解散的危险，而这个时候乌桐突然转学来了月亮岛学校， 为了拯救小熊队，也为了彼此所共有的棒球梦想，班晓松主动伸出了友谊之手，不仅和曾经的队友乌桐化敌为友，还带领一度远离棒球的同班同学尹科重新找回了斗志和信念，整个棒球队就结为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与此同时，班晓松更是用乐观顽强的精神感染了自暴自弃的废柴教练陶西和不近人情的女魔头教导主任阿蜜，整个班级的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宛若涅槃重生。当小熊队再次登上全国大赛舞台之时，在闪闪发光的奖杯的映照之下，这群意气风发的棒球小将们用汗水和热血共同书写了他们最辉煌的少年时代。 其实看这个我们这个网剧的时候啊，心里还挺感慨的，因为现在我们就是青少年励志体育类的东西现在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实你像体育题材，但无论是电影电视剧，我们现在看到的真是不是特别多的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有些青少年这种励志的这种呢也不是特别多，当然是里面也会掺杂了特别多的剧情方面的一些影响，但是真心希望啊，真心希望体育类题材励志类的热血一些的青少年更多参与的这种题材呢，能在我们网大网剧电影电视剧中更多的体现一下。 对，什么足篮排少年们赶紧来吧。 但我觉得马上就会有这个风潮过来了，因为摔跤吧爸爸刚在国内比较火。对、 哎、 其实像前两年比较感兴趣的这个体育题材就是这个破风、 嗯、 啊，确实做得非 常不错。再早一点激浪青春游泳队的故事啊、那个当时也还是比较火的。 对，我们也真心希望这类题材能多一点啊，让我们的屏幕丰富起来。 是， 好，再来介绍第二部网剧《新侠客行》啊。这个新侠客行呢，是一听就知道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金庸小说的一个翻拍啊。它这个是多平台播放啊，播放量达到了6189万。说的是玄素庄的庄主石青和夫人敏柔生有两个儿子，大家知道了这两个儿子谁啊？石破天和石中坚。那这个次子石中坚呢，被暗恋石青的这个梅芳姑杀害之后，长子石中玉因为敏柔的过分溺爱而养成无法无天的这么性格，石青不得已怎么办呢？只能将这孩子送去凌霄城去学艺了，这大雪山上我记得是啊。 对， 那眨眼之间啊过去了3年，摩天居士当时在里面特别火，谢烟客啊发出了这个玄铁令再现江湖。传说呢，你得到这个玄铁令的人呢，都可以向这个摩天居士谢烟客提出一个要求，谢烟客的武功非常高，他一定帮你实现呀。那在追逐这个玄铁令的过程当中，石青夫妇得知儿子在凌霄城闯下了弥天大祸，而这个时候玄铁令被一个小乞丐得到了啊、因此成为了谢烟客的债权人。那石中玉能否逃脱众人的追杀，这个小乞丐其实就是兄弟啊、能否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一时间呢也悬而未解。那这两个年轻人因为卷入了这个长乐帮啊、侠客岛啊等一系列的阴谋呢，一再身份颠倒来颠倒去，长得一模一样，双生子嘛、那最后石中玉啊与石破这两个兄弟是齐心协力揭开了侠客岛之谜，击败了这个被海石的阴谋。被海石就是这个长乐帮的、其实他当时做的准备我记得原著当中就是为了这个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 对， 当时侠客岛这段记得清楚吧、 白首太玄经 啊，白首太玄经就是李白侠客行的最后一句、啊，当时这个侠客岛这个两位岛主呢，就是请这个武林中比较名望的各大帮的帮主和掌门人到自己这个侠客岛上来喝腊八粥、 对， 结果呢这些掌门人一去而不回，大家就认为侠客岛太邪恶了，把我们这掌门人都杀害了。结果后来才发现啊，是这些高手们为了这个武林秘籍舍不得走啊。好，再来介绍第三部。 哎，第三部叫做《鬼吹灯之牧野鬼市》，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804万。有人说啊，这部剧不像《鬼吹灯》，确实不像啊，这一点承认。因为啊，霸上的作品虽然文风一致，但是风格属性不尽相同。这套《鬼吹灯之牧野鬼市》就是这样啊。开场呢，霸王冢、天书鬼文以及父辈的消失就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观，也告诉观众啊，这《鬼吹灯牧野鬼市》描述的事儿啊，是摸金校尉后代的故事。 下一代， 下一代啊。本作第一集信息量非常大，不但交代了和鬼吹灯之间的联系，也确立了几位主要的角色。这样一来呢，让很多粉丝特别着急啊，因为这部剧的人设呀、故事脉络呀，它太不像鬼吹灯了，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摸金校尉年轻的2.0时代，也有可能是导演太过于想交代完整的设定，让故事进入主题啊，导致这个少前两集内容很满，有些人反应不过来啊，就大家会觉得代入感差 差了那么点意思 啊。其实我觉得拍这种，尤其这个前传呢、啊、还有这个下一代的时候啊、嗯、在大 IP 的这个后面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大家会拿原来那个剧去套。 嗯， 哎，你这么一套的时候、 啊、 你就会发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包括改编一些名著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但这个时候就是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 哎 大家看下去也许就不一样了。好，介绍一下王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热血少女》，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报啊，这海报很热闹的，《热血少女》很养眼。那讲的是一个叫梁若涵的温柔少女，为了寻找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学姐呢，而进入这个经济学院。一听这个经济学院，哎呦，很 好不了 啊。那她刚进去的时候呢，对这个整体环境啊是格格的不入，遭到了学校众人的排挤和霸凌。之后呢，因为弱者联盟前来寻求帮助，而意外的成为了弱者联盟的领导者，开始在这个经济高校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受到这个欺压之后呢，梁若涵决定开始自己的另类女大侠之路啊，通过伪装、虚张声势、气氛烘托等等条件，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像这个黑社会老大一样的这个大姐头的这么一个形象啊、嗯、那在校期间呢，她也遭遇了这个红心啊、陈美玲啊、钱嘉乐等等学校早已显露这些强硬角色，爆发了很多的冲突。但是随着交往的加深，大家的渐渐就萌发了友谊，而梁若涵自己呢也快要沉浸在这个上升之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老师的事件使他再次寻回了初心，决定联系同盟拯救学校。 哎，热血少女， 热血少女啊、嗯、这个从热血大家想可能是男孩子，这回变成了女孩子，大家感受一下一个什么样子啊。 哎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叫做第七只眼之食欲啊、嗯、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7万。第七只眼之食欲啊，主打惊悚悬疑、 嗯、 融入连环杀人事件和血腥恐怖的丧尸元素啊， 嗯， 烧脑的剧情和重口味完美搭配，主要讲述了未来几年之后的某一天，有一部分人的基因呢，在被某国实验的某种高科技生物制剂改造之后，导致社会秩序发生改变，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挑战正常人生存的人性斗争故事啊， 嗯， 算科幻题材。 其实啊，你说这种题材呢，我一直认为其实真的不是咱们国内这个制作团队所擅长的题材。 对、嗯、 真的，因为这个文化背景元素不一样、 嗯、 有些时候你拍这个容易很导致容易出现这个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具体这个剧呢，我还没有去看，咱看一下看看是否融合的比较好。 嗯， 但是一看的这个名字起的就是挺吓人，挺抓人眼球的，不知道他这个最后融合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元素在一起，是不是能像他们所说主打的把惊悚悬疑等等一系列全融合在一起、 嗯、 就看看他们这个结合的怎么样啊。 是，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虎朋狗友》。 哎， 这个名字也挺好玩的、啊、 这不是狐狸的狐，是老虎的虎。 我看到这个第一想起的是龙兄鼠弟什么这样的名字 啊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是16万。它是一个无厘头的喜剧手法呢，演绎了一出乌龙百出的抓捕国际大盗的这么一个戏份。那看似荒诞的地方呢，似乎有其合理的地方，就每个地方你看着好像不是很有溜，但是你仔细推敲呢，似乎都有其合理之处。那它集侦探、动作、喜剧等多元素于一身，也是现在我们这个网大中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类型，因为难度至少在这个编剧上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嗯、 那它这里面呢，这个虎朋狗友中国际大盗是三番两次的这个狙杀保安二虎二狗，那惊险刺激之余呢是笑料百出，二虎二狗呢阴差阳错次次的逃过劫难，过程呢是有惊有险，妙趣横生 啊。原来是整个 这个名字是打这儿来的， 哎，名字嵌入了主角的名字啊。 一看龙兄虎弟，一下就想起了施瓦辛格那个，又想起了当时这个李连杰和这个 张学友 拍这个， 是 啊，这个几部戏当时也是融合的非常好啊。那看看我们这个虎朋狗友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我们也可以自己关注一下。那好，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网剧和网大，那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这个《甄嬛传》 啊， 这《甄嬛传》。哎，这个看了七八遍的剧王， 这肯定说我呢，是不是？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段是什么意思？ 这直接上来呛田雨的行啊！ 啊，我觉得 别，这个你知道拥有。 一会儿我们分给田雨一个特别好的剧。 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甄嬛传》因为整个剧情特别的庞大，故事分为前后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甄嬛出宫之前，再一部分就是甄嬛回宫复仇的第二部分。接下来这一我们要演的这一部分就出现在甄嬛再次回到宫中，入主后宫，要大开大杀血路，然后去清剿以前的敌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不开眼的朝他开枪了，那么他必然会成为甄嬛的这个杀鸡儆猴的那只鸡。所以就是《甄嬛传》当中祺贵人啊，作为皇后的枪，想要扳倒甄嬛。 皇后跟祺贵人做了一个局，皇后在幕后操控，并没有出面，祺贵人在前面来指证甄嬛，而甄嬛确确实实是被人抓住了把柄，因为指证滴血验亲说孩子不是皇上的，孩子确实不是皇上的， 这真是大罪过。 但是啊，但是这个孩子的生父他们认错人了，抓错人了，导致甄嬛有一个情绪的变化，既紧张，然后又想办法如何自证清白，在自证清白的过程当中，我又不出现纰漏， 手腕高了去了， 哎，这非常复杂。而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皇上作为旁观者，其实他是非常清楚这几个女人之间勾心斗角，到底谁跟谁在斗，皇上很清楚， 皇上也挺累的。 但是这一切局面都是皇上想看到的，皇上从来不希望后宫有一家独大，无论是甄嬛、华妃还是皇后，所以当这几个女人搅和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皇上可开心了， 但是皇上一面 说都不嫌事儿大， 一面心里又很崩溃，因为这个事情他可能会被戴了不好看颜色的帽子，对不对？所以呢，他也要为了自己的颜面和尊严，也希望这个事情能查出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也能看出后宫百态，谁跟甄嬛那一派关系比较好，谁跟皇后是一波的，哪几波在互相怎么斗，谁在落井下石，谁在装好人，谁是真好人， 好， 都能在接下来这一出戏当中看得一清二楚。 这里面我看着台词啊，主要这个台词量也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啊， 哎， 这个皇后、祺贵人这两个是这一段的当之无愧的主角。 对， 二位来一下吧，谁来谁？ 年轻貌美的祺贵人， 谁来？我来这可爱的吧， 来 、哦，天宇导演长得就是可爱， 我来皇后， 您就是来皇后了啊，蔡少芬老师演 的， 你们俩是一伙的， 好吧？ 有皇上演皇上的王哥， 哎，是我。 那这里面还有个静白，这个尼姑， 静白师太啊， 这个你来担一下， 行， 这两个角色呢台词没有冲突。 好的， 那剩下就是熹贵妃，其实就是甄嬛和这个被冤枉的这个温实初啊，就说他俩这个有勾连的 私情 啊，有私情。那我就来这个熹贵妃和温实初。 对，你就来甄嬛 啊！对， 我要是皇上，我就自杀去， 瞎了你的眼。 没事，我有这么丑的皇后看了那么些年，我都没死呢。 就是，王哥都看了您这么久的皇后了，人说什么了？好， 啊，睁眼瞎。 那请这个，请那个田宇导演，这三二一，咱们就从皇上开始啊。 嗯， 好的嘞， 来， 好来，准备了啊，大家入戏准备。 好的， 好来，三二一，开始。 后宫无一日安稳的，朕何从万安？ 臣妾等搅扰了皇上清安，望皇上恕罪。 说吧，出了什么事儿啊？这么乱哄哄的。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 贱人，胡说！ 臣妾以性命担保，所说的句句是实情。 熹贵人在众人面前发了毒誓，臣妾看他如此郑重，或许有隐情。若真有什么误会，立刻解开了也好，否则如此以讹传讹出去，对熹贵妃清誉亦是有损。 好，朕就听你一言，如有虚言，朕绝不轻饶。 臣妾有凭证证实，熹贵妃与温实初私通。熹贵妃出宫后，温实初屡屡入甘露寺探望，孤男寡女常常共处一室。皇上若不信，大可传甘露寺姑子细问，此刻人已在宫中。 要不要传，还请皇上做主。 传。贫尼甘露寺静白见过皇上皇后娘娘，熹贵妃安好，许久不见，不知熹贵妃还记得故人吗？ 静白师父，能劳动大驾进宫，想必是挨的板子已经好了。 熹贵妃赏的一顿板子倒是教会了贫尼说实话。 但愿如此。 静白师父有什么话赶紧回了，也不耽误师父清修。 是。熹贵妃娘娘出来甘露寺时素不理睬众人，咱们这些人也只能敬而远之了。那时宫中常有一位年长的姑姑前来探望娘娘，除此之外，只有一位姓温的太医常来探望的。贫尼有几次经过娘娘的住处，见白日里娘娘的房门也掩着，两个侍女都守在外头。贫尼当时看着深觉不妥，想劝解几句，反倒给娘娘骂了回来，贫尼便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后来为避寺中流言，熹贵妃称病搬离甘露寺， 独自携了侍女住在凌云峰。从此之后是否还有往来，贫尼便不得而知了。 那请问师父所说的温太医此刻可在殿中？ 阿弥陀佛，便是眼前的这位了。 师父不会认错？ 甘露寺少有男子往来，温太医频频出入，贫尼断不会认错。 皇上，温太医频频探访甘露寺，是否皇上授意呢？若是皇上授意，那么此事倒也情有可原了。 皇上，熹贵妃所居之地的确偏僻，但是有浣碧和锦心二位姑姑为微臣作证，微臣与娘娘的确是清白的呀。 温太医当咱们都是傻子吗？谁不知道锦熙和浣碧是熹贵妃的心腹，他们的证词怎么可以作数？温实初与甄嬛自幼青梅竹马，入宫后二人眉目传情，待甄嬛出宫后，温实初私下探访，二人暗通款曲，甄嬛再设计搬去凌云峰独居，思乡往来如同做了夫妻一般，以致甄嬛回宫后，二人在大内也不顾廉耻暗自苟且。 你有没有？ 臣妾没有。 罢了，朕相信熹贵妃。 皇上要真想还熹贵妃一个清白，就该彻查此事，以免日后再有闲话呀。 熹贵妃是有孕回宫，即在外头有孕，皇上不便时时去看望熹贵妃。按静白师父所说，倒是温太医来往频繁，那熹贵妃这胎…… 齐贵人言下之意是说，皇子和公主并非龙裔，事关江山社稷，齐贵人怎么可以胡乱猜测？皇上万万不能听齐贵人的揣测呀。皇上， 齐贵人揣测之事尚无确凿依据，你们素日就爱人云亦云，本宫不许你们到处乱嚼舌根。 人云亦云，你是说齐贵人揣测之事宫中早有议论了？ 宫中女子常日无事，往往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皇上不必放在心上。 以讹传讹？那你告诉朕是什么讹传？若真有唯恐后宫不乱的厥词，你作为后宫之首，为何不早点平息，安定宫闱呢？ 熹贵妃有孕入宫，继而早产，人人都说熹贵妃的双生子来历不明，并非皇上血脉，这等谣传无人倾听，所以臣妾并未相信。 熹贵妃小产乃是夜猫冲撞，谁能预料？再说熹贵妃身子本来就虚弱，龙月也是八个月所生，可见传言不真。 臣妾也是如此认为的。 可宫中夜猫为何无缘无故去扑人，又不偏不倚地扑在了熹贵妃的轿子上？若是旁人有意陷害，为何熹贵妃事后并不追究，更不止一词？除非这根本就是熹贵妃妊娠之期已到，为掩人耳目所寻得借口。皇后乃六宫之主，敢问皇后嫔妃私通罪当如何？ 皇上请体谅年贵妃，请体谅熹贵妃是六阿哥的额娘，皇上就从轻发落吧。 熹贵妃宫外得子而归回，本就叫人疑虑，当时跟在熹贵妃身边就只有锦熙和浣碧两人，依臣妾之见，唯有重刑拷打必有收获。 大胆，重刑之下必多冤狱，岂有滥用私刑以得正供的？ 皇上皇后娘娘，为今之计只有重刑拷打锦熙浣碧，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人是贱皮贱肉，不用刑如何肯招？若真能把慎刑司七十二道刑法一一受遍还不改口，那就有几分可信了。 你闭嘴！ 有慎辈的做保是好，只是六阿哥是皇上的血脉，皇上更对他寄予厚望，事关千秋万代，实在不能不仔细呀。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仔细？ 只怕要滴血认亲。 过了许久，血验完了，皇上看了一下急眼了。 朕待你不薄，你为何要这样待朕？你自己看。 皇上，这水有问题，这水一定有问题啊。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你来看， 熹贵妃把苏公公的手拿来滴了一滴血融化了，锦溪也滴了一滴也融合了。皇上，这水真有问题。 朕知道。 皇上，此人居心之毒可以想见。 当初为了宫云起见，是皇后亲自准备的水。 皇上皇上，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臣妾若用此招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臣妾不会这么愚蠢的。 朕记得你颇通医术。 臣妾贵为皇后，何必出此下策陷害熹贵妃呢？ 臣妾一向敬你为皇后，处处礼敬有加，不知是哪儿得罪了皇后，竟要遭此灭顶之灾。 皇上，真不是臣妾所为啊。 来人拉下去，拖他去慎刑司服役。 好，看。哎，这个全男版的甄嬛真是费了劲了。 哇， 你知道就是他这个剧情和他这个台词确实很精彩。 对， 就是我想把这嗓子稍微细一点做不到 啊， 就是你的情绪出不来。 对， 你想就是你想把它压低一点，学一学这个女性化的这声音，完全做不到。 不可以， 就这样的台词会把你这推上去， 对， 情感推上去。 对， 好，那今天呢，也感谢二位啊，感谢李云飞的皇后，感谢田雨导演的这个齐贵人， 惟妙惟肖， 非常非常感谢。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那明天晚上6:45今晚有戏再见， 拜拜 拜拜。 接下来今天看到的是伏虎点秋香。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you moved to West LA or New York or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 Oh, but that one night was more than just right. I didn't leave you, cause I was all through. Oh,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Upside to a downward spiral, my love for you went viral, and I loved you every mile you drove away. But now here you are again, so let's 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 to the morning friends at last. Oh, but that one night is still the highlight. I didn't need you until I came to, and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